向现实。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 纳兰性德的木兰辞语言清新质朴，300多年来赢得了人们的传颂，尤其是第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也是戳中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表达了我们心中美好的愿望。要是人生都像初会时的美妙感觉那样一直不变，该有多好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我国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先生诵读这首木兰辞。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多云见阴，7度到1度；八达岭长城多云见阴，2度到0.5度；延庆龙庆峡多云见阴，3度到0.5度；平谷金海湖多云见阴，7度到0.4度；怀柔红螺寺多云见阴，4度到0.5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见阴，3度到0.8度；密云云蒙山多云见阴，3度到0.6度；门头沟灵山多云见阴，0.1度到0.8度；房山十度多云见阴，7度到0.2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 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Zoom”。调整至旅行模式。 Waiting for,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环球旅行家在中午的1:05，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袁一。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每周五中午，包括每周六中午的2018旅游榜样人物的分享之后呢，我们的周末任你游也继续在每周五的中午1点到2点回到了各位的耳边，又要开始在每周五的这个时间向各位推荐，可以在周末啊短短的2天或者是2天半3天的时间可以去玩一圈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呢，依然把脚步先停留在北京境内，在京郊走一走，来聊一聊民宿这件事儿。其实之前在一些法定节假日，包括5一、10一这样的小长假的时候，袁一自己也会有这样的需求，说不想走太远，想带着全家用亲子的方式去找一个京郊的民宿好好的待一待。但是呢，因为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所以其实一直都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地方。今儿我们找到一个民宿方面的专家哈，我们来邀请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原乡里民宿品牌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延庆民宿联盟的会长曹一勇。欢迎曹先生。 好，87.6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好， 今天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民宿这个概念哈。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喜欢去京郊周边玩的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农家乐这个事儿。 对， 但是民宿这个概念可能在北京朋友们的耳朵里面开始熟悉起来，应该就是这两年的事儿，是吧？ 对对对，民宿如果从起源来讲，应该是欧美发达国家起源，然后传到亚洲呢，是通过日本和台湾。 嗯， 那么真正传入中国呢，应该最早是在云南的云贵高原，比如说大理啊、丽江，这应该是中国民宿的一个发源地。 就是从中国开始起源的时候，台湾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先做了， 而且 然后从台湾再来到了咱们这边 西南的 西南 云贵， 对 云贵高原。云贵高原在起步的时候，实际日本和台湾的民宿呢已经发展得非常风风火火了。那么真正民宿在传到国内的被大家耳熟能详所知的时间点呢，应该是在大致哈是在5年左右的时间之前。那时候是通过江浙一带的民宿，然后真正而且把民宿呢，我认为是从传统的这民宿的概念已经泛民宿化了。也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猫干山的，比如杨家乐这个概念，当时还用杨家乐这个词儿，但是后来呢都归纳为民宿。那么北方民宿呢相对的比南方发展又晚一些，准确来讲呢大概也就是在3到4年的时间吧。所以说大家对民宿有时候还会再提疑问，和农家乐有什么区别？ 对啊，因为以前看像在北京京郊很有名叫窜底下， 对对 对， 对 吧？窜底下这样的一个小村子，虽然不大，但是很有特色。 对对， 我也自己去住过，大学的时候就是坐什么什么地铁转公交，然后再转那个当地的车什么的。在那儿感觉就是农家乐的概念。 对对，能这么讲吧，就是我就拿因为在延庆哈，我们民宿联盟，延庆有3个联盟，一个是民宿联盟，一个是客栈联盟，当然还有一个美食联盟。我先把民宿联盟和客栈的这两个给它区分一下， 概念区分一下， 区分一下。 好， 我有两个标准哈，有两个基本标准。第一是呢，每间夜的客单价，我们原则上在700块钱以上的，就是每间夜的客单价，在700元以上的，这个会纳入到 民宿的范围 当中，民宿的范畴之 中。所以先从价格来判断。 对对对，当然这个也不完全哈，但第二个标准也非常的我认为非常的重要。就是民宿呢我们是一定要有院落。换句话说就是绝大部分哈是以农民的宅基地为单元来打造的一个乡村的旅游居住的这么一个场所。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哈，民宿其实在国家范畴里面还有概念，是单间的建筑的客房量要小于14间。 就它的这一个院落里面的房子不能太多， 对，小就是它的住宿的客房的间数哈，小于十四间，这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如果房间过多的话，实际它和酒店或者叫精品酒店就有一定的，它就容易混淆了。 明白 啊，所以说 数量要少而精。 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想就把民宿和客栈分开了。但是客栈和农家乐呢，那农家乐的基本上啊，一般一间夜的标准有100，有200，一般不会超过300。它的卫生条件，它的食宿标准，设施各方面那是有质的区别的。 嗯哼。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想大致是可以区分开的。 对。 啊，另外一点呢，我认为哈，农家乐应该是真正乡村旅游的第一代产品。 对对对。 对。那么就当时一个自驾游，比如说在农家采摘一下，简单吃个饭，然后住下来的客人，当然逐渐肯定是在往下降的这个趋势。 嗯。 那么在延庆哈，我们做客栈联盟呢，实际上也是客栈这个层次呢，实际也是引导着农家乐能够升级，就是它通过装修风格，通过它的包括卫生安全和舒适的标准的提升，包括卫生设施哈，提升之后呢，能够有达到这个客栈的标准。当然客栈的标准呢和民宿的标准实际还有一个极差啊，这就带来，如果农家乐和民宿来讲，它的这个从体验哈，从物质方面的体验，到它的就是我们经常讲一个叫民宿主文化，就是文化这个层次方面的体验，那是有极差是非常大的。 所以听完曹先生说这个几个概念的区分之后，大家大概能够有一个从小到大，或者说从低往高的这样一个层次的区分，农家乐是第一代，然后再往上可以算是客栈，再往上是民宿，再往上如果这个地方有比如精品酒店或者是酒店或者是国际连锁那样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概念了，是吧？ 也不完全，酒店一会儿咱们再聊民宿吧，民宿其实核心价值其实不是住宿。我更愿意把它归纳为一种生活方式。这就实际上跟咱们这个栏目哈，叫周末任你游的这个主题是相关联的。对，周末任你游其实说简单点是一种游，但是尤其是比如说咱们北京人，那么周末愿意到京郊，这实际上我认为一年如果养成这种习惯的人，我估计一个月平均下来会出去转一下的。说你叫他游也好，实际上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来缓解都市的这种生活的压力， 一种生活节奏。 对对，所以说我更愿意把它归纳为一种生活方式， 是 啊，一种缓解都市的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 所以您刚才说在民宿这个概念当中更注重体现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于很多都市人来说是有这样的体会，但是大家可能无法去找一个特别精准的形容或者去概括它。比方说有人会提问说，为什么好好的我自己在北京有家，城市里面有家，或者我在哪个四环五环也有房子， 对 我为什么就不能周末的时候去我自己的那个房子住，我非要去花钱去郊区住别人的房子呢？ 好，我这么给您举个例子吧。在我的原乡里的最早的我开的水泉这个店，我做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和餐厅，建筑面积稍微在当时哈还是比较奢侈的，现在也还是数得上的，大概有将近50平方的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和餐厅。 光厨房和餐厅就50平， 对对， 这抵一个开间了。 对，水泉零三幺这个店，当时实际上我们也意识到哈，我就举例子，在这个院子、这个民宿当中，这个地方往往的如果有客人住的话，晚上12点之前几乎没有关灯的，没有熄灯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在，我就经常举这么个例子，比如说我就问您哈，您一年当中跟自己的包括父母也好，或者爱人、孩子也好，您一起做饭、一起吃饭的机会多吗？ 其实如果要非常精确的计算的话除了过年那一段时间以外， 我想 其他时候都还是比较零碎的。 我想大部分是这样， 对， 大部分。所以说我就举这么个例子，就是跟自己的最最亲近的人一年能亲自做饭，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的这种亲情之间的交流，在都市里边已经是奢侈品了。 对， 就很简单，比如说现在想再亲近的人，我估计到对方家里边做客吃饭做客这种机会，那绝对是凤毛麟角或者少之又少。 现在就是比如亲戚朋友搬个家说暖居，都是哎去新房子里热闹一圈，然后走，咱们出去吃去， 对 对, 对， 或者直接叫一外卖来家里面，然后还可以顺便收走。 是，这就是我觉得是都市的这种快节奏给人的这种我认为哈，这不带贬义，但是它确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这种情感的 感情的一个缺失， 逐渐的对缺失，或者叫漠然吧。 或者是这种，所以说在乡村，我认为它是得到的最有价值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交流， 嗯， 人和自然之间的这种亲近， 嗯 啊，以及比如说孩子还能够去接地气的，我们有一个词儿叫耕读教育，他能够真正的接触到农业，接触到农民，接触到农村，接触到农作物啊，接触到大自然这些东西呢，我认为它恰恰是在城市里边得不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明白。 所以说，他和自己家，不管是在哪怕是在五环甚至六环，哪怕有个别墅，他给人带来的这种体会或者是收获，这种收获，我认为不是你吃什么好的或者看什么美景。啊，它来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这种收获，我认为它是在城市里边，在都市当中得不到的。 嗯，所以大家伙可以大概去联想一个画面，一个场景，就是当你想说我带着孩子或者家人去到民宿里干嘛的时候，周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逛的时候，其实你不要想那么多，不干嘛，就是待着。但是你想象一下，这儿有个院子，可能院子里还有一棵树，或者几棵树，或者怎么样，你就是大人在厨房里面开始忙活，然后孩子在院子里或者 是 其他什么地方跑，你也不用担心他会跑出去或者走丢了， 这就是一种生活。 对，只是这样的一个看似没有任何企图也没有任何目的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对，那我就再接这个话题，咱们再接着聊一个。 嗯， 其实以前的咱们，比如说咱们的栏目叫周末任你游。 对。 以前的方式呢，可能大家先想，哎，我到，比如说我到顺义或者到怀柔，我去哪个景点玩什么？ 嗯。 然后晚上住一晚上呢，咱们再想在哪儿住，是这么一种逻辑关系。 对，就是歇歇脚的这么一个概念。 对，换句话是先游，然后再解决住宿的问题。 对。 实际上有了民宿之后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完全可以把它颠倒过来，我先选择民宿，然后再在民宿周边有哪些景区也好，景点也好，自然风光也好，人文风光也好，你再去用闲暇时光再去这么游览，这种感觉，如果您按这种逻辑关系去规划您的整个的周末游的这种逻辑关系这种路线的话，我相信您的收获一定和以前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嗯嗯嗯。所以您是建议，如果大家要选择民宿的话，就把民宿作为这趟行程的一个主体， 一个或者讲一个旅游目的地。 嗯， 对，或者它就是一种休闲放松的一个周末的啊这种观光度假体验的这么一个， 就不再像是以前那样拎着你的这个行李箱或者背着你的包，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我先把东西行李放下，然后我赶紧就出去跑。很晚了以后再回来就睡个觉，第二天我又出发了。 对对，其实大可不必。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其实在我们店里啊，比如说原乡里，我们店很多客人真的就是在那儿一待，最长的能住过将近一个月的，就在 住这么久， 就这么久。然后呢，自己周边去转转，因为周边景色会非常多的。开车比如半个小时的，几乎我就拿延庆举例子。我那店哈，比如说三思这个店，开车半个小时，延庆的所有的景区都会到达。而且它可以深度的再去往下的深入挖掘，然后平时哪怕晒晒太阳喝个茶，哪怕几个他是一家人哈，这一家人在这边去聊聊天，这种放松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在城市里边也是很难得到的。 嗯，曹先生先跟我们区分了一下各种住宿这个概念的这个区分，然后呢也跟我们描绘了一下其中民宿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应该是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接下来我们也请曹先生给我们大概大体介绍一下，在咱们北京周边京郊这一片，不然延庆啊、密云啊、大兴这些地方的民宿的这个成分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大家去到哪一块京郊的区域找民宿会找得更方便一些，或者会住得更舒心一些。 OK 这样，这北京的京郊游哈，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应该最传统的应该还是东北方向，怀柔、密云、顺义这边哈，它也是北京起步，相对来讲北京起步最早的，当然在沿着这个京城线再往外走，像承德的滦平县啊，最早也有个唐香、密云等等哈，这些品牌都还是有的啊，这是一个方向。第二方向呢，应该是北偏西，也就是延庆啊，包括再往外延的话，2022年的冬奥会，其实把京张协同发展啊，已经纳入咱们的这个城市发展战略，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向。那么第三个方向呢，应该是西南的啊，像房山、门头沟啊，这两年发展的也非常非常的棒啊。当然，在这个往东南方向啊，也还是非常棒的，包括跟天津的蓟县相交的平谷啊，这边也都是非常棒的。所以从民宿来讲，现发展到今天，北京周边的这种民宿哈，或者叫京郊游发展 上今天啊，应该是和三四年以前是一个质的变化， 质的变化 啊，从量到质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前一段的这个民宿协会呢也有一个统计，到截止到去年年底， 嗯， 北京的整个的民宿的院落是超过不是院落品牌，就是点，我们按点来说， 嗯， 是超过200个的。 哦，这么多了，已经发展到。 对对，北京啊，当然其实今年的数据还没出来。 嗯， 今年的从民宿发展来讲哈，今年的量应该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爆棚期。 是 啊，我如果今年年底民宿协会这边哈，如果再统计出来，我相信翻一至少会翻一番的这个量啊。所以说，也就是说，在乡村京郊游哈这个板块当中，民宿呢未来将承担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或者是一个保障的一个作用啊。 哎，真是没想到，就这两年的事儿发展这么快，因为我对于京郊游住宿这个概念还停留在。就第一季《爸爸去哪儿》第一期的时候住那个陵水村， 对 对, 对， 他们住的其实是农家乐， 对对对， 就大通铺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紧接着就掀起了一股全国人民都来北京的陵水村， 嗯， 去住那大通铺，然后本来那一铺可能是一个床位是100或者200，就是您说的那个标准，嗯，结果就在那一段时间，大概半年内吧，就翻了好几番， 对 对, 对。 那应该是迎来了咱们京郊游的第一个高潮， 对。但是 但那个时候的概念还停留在农家乐， 对对对。严格来讲啊，那个产品其实已经现在已经迭了好几代了， 好几代了， 对。应该 现在那边大概变成什么样了？ 您说陵水那边， 对，陵水 非常棒。陵水我去过哈，应该 因为景色首先肯定是没得说， 景色非常棒，而且更可贵的是那个村的文化底蕴非常棒 啊， 它的文化点非常非常棒的， 是 啊。然后前一段呢，也正好是协会这边，然后一个企业接手这个村啊，企业我请我去看了一下， 嗯， 那个村还是做得非常棒了，而且结合最近的美丽乡村的改造，政府也是花了大力气，所以整个村的品质还是得以提升。 嗯， 但是那个就是拍这个《爸爸去哪儿》这个景点呢，因为它有故事性在里面，所以它的当时我去哈，它的物质的改善并没有啊，但是反倒它是，我觉得大家去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这 体验 场景的一种再 现 吧， 对， 一种重现，是这种格局。但是从产品本身来讲哈，现在的民宿的整体的标准，我认为已经迭好几代了。 嗯， 民宿我觉得从我个人有两个观点哈， 嗯， 第一呢，它的建筑风格应该是就是各区所好，这都没问题。但是我个人是更加主张的是原汁原味，土生土长， 就是当地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情， 对， 你就盖成什么样的民宿的风格， 就是，对，这样才可能持久。而且这种文化底蕴越持久的建筑啊风格的话，我认为它生命周期越短，就像相反呢，比如说越是时尚的东西，它的生命周期就越短， 对，因为潮流东西它迭代特别快， 对，迭代特别快。所以说从建筑风格来讲，我倒更倾向于比如说从原汁原味生长出来的建筑。但是室内有一点恰恰是现在大家在提升的重点，我简单总结可能有四个标准。第一个是安全性，有很多民宿是把老的宅子收回来之后改装的，但是老的宅子呢相对来讲哈，如果多年没有住人的话，年久失修的话， 对， 它的安全性是一定要去保障它的。 是。 第二个呢是卫生条件，这个呢其实就针对于农家乐来讲的， 对 啊，你比如说现在在延庆哈，作为延庆民宿联盟，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布草呢联盟来统一给大家来调度来洗涤啊，当然这个也会延庆政府也非常支持这个事儿，也有相应的这个政策支持。 嗯， 第三个呢，我认为是一种满足现代人的这种物质生活需求。 嗯 啊，比如说我们的像原乡里的所有的这个布草全部是五星级酒店的布草， 嗯 啊，全部是用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西蒙斯，我们的乳胶垫啊，我们所有的这些设施，包括啊，现在大家一直在说，尤其是冬季北方农村会不会很冷啊， 对， 其实我就拿现在延庆的哈，我觉得一半以上的民宿的村落已经通了天然气了， 因为以前是不供暖的嘛， 对， 到了冬天，所以大家就会担心这个问题。 对，但是实际上啊，就是我很多客人到我们店里，哎呀，这一到室内，其实跟城市室内的温度是没有差别 的，是 能够20度以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啊，这是我觉得舒适性，这个我认为都还是这三个都还是物质层面的。其实最高的境界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这种艺术的鉴赏的品味的提升。 对，这就是您刚刚说，就是包括在室内的一些设计， 一些设施设计呢，有时候聊个天哈，叫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嗯， 它的造价不一定用的很不是用 很昂贵， 不一定很昂贵，但是通过设计师的重新打造呢，它反而体现了一种艺术的一种品味的提升。 对 很多客人到了民宿当中也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中午，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周末任你游，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我们今天正在跟各位说一说京郊的民宿。民宿在这个概念在北京的市场上面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这两年发展的又怎么样？在我们北京周边的京郊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的概况？我们的嘉宾正在跟我们继续讲述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音广播来提问哈。如果您对民宿有一些这个问题，或者有些需求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提问。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来自原乡里民宿品牌的创始人，也是延庆民宿联盟会长曹一勇先生，欢迎您。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相聚在87.6文音广播。 刚才我们也就是从概念上跟大家来明确了一下民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成，然后以及在咱们北京的这个民宿都有哪些。但您刚刚也说了，就是从农家乐升级迭代，包括像现在的民宿这样的一个市场已经逐渐的开始成熟起来了。那么在以往，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到了冬天，像北方这样的城市的天气状况，可能以往的农家乐很多就会关门了。 嗯， 冬天的京郊其实在很多人以前的概念当中是相对要萧条一些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红火，人气儿也没有那么旺了，因为它实在是太冷了，比城区还要再低几度嘛。 对， 对吧？ 对。 那现如今有了民宿这个概念之后，咱们京郊的冬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好，那样那个。如果说农家乐哈，以前的采暖设施等等啊，它相对也是比较落后吧， 是， 或者是条件达不到城里面， 相对艰苦一些， 对，相对艰苦一些。有了民宿之后，这个条件肯定是大大的改观，因为其实我就拿延庆为例子哈，其实一半以上的村落已经通了天然气了，所以说大部分的民宿呢，它从采暖问题是完全解决的。 嗯， 但是又不可回避哈，北方民宿或者北方的乡村游在冬季，和南方是没办法比的。 南方相对来讲一年它的冬季的淡季要或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但是北方是存在着淡旺季是之分的， 是 尤其是相对来讲冬季就是进入了淡季，这是不可回避的，但是淡季当中呢不代表北方没有它的可周末游没有它的可玩的地方，这个概念一定是不对的， 对， 其实北方的这种皑皑白雪或者是这种冬季旷野的这种粗放的感觉，恰恰我认为是它的一个北方的一个底蕴或者是它的优点。 所以现在这样从供暖上面就解决了， 对， 北方城市在冬天的民宿的那种， 对，所以说北方的民宿在冬季哈，当然不能说绝对没有闭店的，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在营业的，而且通过刚才我也谈到一个观点，其实在您周末度假游的时候，您可以先选择民宿，然后再去选择周边的一些景色，就把民宿作为一个落脚点，然后再去选择周边的这种景点等等，这种方式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更妥当一些啊，所以说民宿在冬季里边是正常营业的，大家这个尽可放心，而且它的舒适度它的温馨感绝不比任何的这种城市的酒店要差。 我自己是江苏人，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典型的冬天自己没有供暖嘛，屋里面，所以其实虽然感觉在北方人眼中，哎，你们南方是不是挺暖和的，但是就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如果让我选择冬天是去江苏的民宿住还是在北京的民宿住，我一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我觉得是，我刚才其实就想问您 的如果您现在冬季比如说春节假说您要回老家，我估计您还有一段 我过得很难受， 还有一段适应的，因为在冬季我再就瞎聊天聊一个事儿，在冬季有一次我去长沙去湖南朋友家， 几乎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就建一个设备是专门暖脚的一个电炉子，然后搭着被子，这个在北方从来没见过， 我们南方人必须要有这个，就是南方开玩笑说话，就在江苏江浙这一带，包括像湖南那边也是一样的，都不供暖，然后冬天呢它也会，虽然温度看上去绝对温度没有北方低， 对， 但是也可能会达到0度左右，但只要当室外的温度低于10度的时候，室内就已经开始难受了， 就跟冰窖的一样， 就是对，还不如在室外待着。 对，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北方有暖气是一个特别好的优势。 对，而且呢，北方的就是室内的温度舒适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反倒在北方的一些独特的一些，比如说户外的项目，在南方是没有的，比如说冰灯啊、滑雪呀、啊等等、冰雕啊等等这些，恰恰是在南方没有的。 你想想，在北方，你可以在屋子里面暖气调到26度，对吧？室温26度的情况下，你可能就穿一半袖，然后你看着外头皑皑白雪。这种感觉要是换了我们南方，就是冬天的时候你在屋里穿着那种加了棉加了绒的大睡衣，然后裹得瑟瑟发抖，然后看外面淅淅沥沥下小雨。 对，还有一个比如说北方呢，刚才还有一个项目呢，比如说是泡温泉、那么恰恰是在冬季，在白雪皑皑的大冬季泡温泉， 对， 这个感觉恐怕也是南方它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冰火两重天。 对， 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既然现在的北京的京郊冬天民宿大部分都还是会持续营业的，而且设施又这么好这么健全，咱们今年冬天去到这个京郊可以怎么去选择、 行嘞，那我还是那样，就在12月14-15号呢，北方的民宿第二届北方民宿大会正好在延庆，也就刚刚结束，那借这个 是11月份吧， 哦，是11月，抱歉，11月14-15号、刚刚结束。那借这个第二届北方民宿大会呢，我们其实以延庆民宿联盟为发起单位，也成立了北方民宿联盟。换句话呢，实际上就是，借助这个明年的4月28号到10月8号、是世界园艺博览会。和2022年的冬奥会这两大盛会的契机下呢，其实我们把整个的延庆和周边京津冀，包括内蒙的新河县、这一部分的旅游，包括民宿资源，我们把它 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这样作为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基调。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其实延庆呢也当时发布了有6条线路，就是结合冬季冰雪。民宿旅游的这么几个线路，我就简单把这几个线路，我觉得是具有代表性。 好呀， 好 呀，好 吧， 好呀， 简单的介绍一下吧。第一个呢是应该是长城为冰雪嘉年华的这么一个活动，这里边就涵盖包括八达岭长城，包括水关长城，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石瀑园等等。为景色的，为景点的那么相应的周边时光长城啊、大隐于市这些民宿都是可以就近解决你的住宿问题的。吃呢还有这个像绿福铁锅 铁锅炖啊、冬补石锅等等这些冬季特色的一些餐饮餐食、 嗯嗯、 非常棒的一条线路。第二个呢是以这个延庆的永宁古镇啊，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棒的为中心的啊，您可以体验一些古镇的文化啊，同时呢像永宁人家的铁锅炖呢啊，包括火勺啊，这个、 哦、火勺， 对对，应该是非常非常这个廉价但是非常味美的一个餐食、 嗯、 啊，来解决您的 平民美食 非常棒的啊、嗯、这个我每次去永宁一般中午哪怕是中午一般其他菜的时候肯定是要吃火勺的、 嗯、 啊，非常有也非常有名的两家的祖传的店都在永宁的古镇 嗯, 嗯啊，然后呢咱们的住呢包括这个山楂小院啊先生的院子在附近都能够完全解决， 像山楂小院包括刚才您说那个大隐鱼市其实现在 都 是 网红产品嘛， 对，口中还是口口相传的， 对对对，非常 棒，一房难求的一个， 对，非常棒，对对。刚才咱们俩聊天，你也讲了，原来国庆您也是想去住民宿的， 对， 但是实际上，基本上在两个月之内就很难订上了。 哎、 肯定是爆满的， 是的 啊。当时，当然也通过很多朋友来从外地来岳阳住的，我说再近的朋友，对不起，实在是没有房间。 公平起见， 对对对。对嗯、好，第三个呢，我觉得是一个一个叫延庆是一个传统的龙庆峡的冰灯啊，以它作为景区，它作为一个重点的核心，那么周边有八达岭滑雪场、玉渡山的这种森林的冬季的森林体验等等、 嗯、 周边还有像七柳园呀、关山小院这些民宿、 嗯、 都是能够解决您的住宿问题的、 嗯嗯、 好，第四个呢就是刚才谈到的其实是温泉美食、 嗯、 这个呢我们把这个京张两地把它串联起来，比如说崇礼呢还有这个万龙滑雪场啊，延庆呢有古崖居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石景龙滑雪场等等哈、 嗯、 那么在崇礼呢还有这个汤印的假日酒店、 嗯、 啊，当然在周边的民宿也非常非常多啊、 嗯、 这些都能够满足您的这个冬季特色旅游的需求， 对 啊。那么第五条呢我们是这个冬奥冰雪的，这个实际上是以这个柳沟每年都在举办的这个叫冰雪嘉年华， 嗯 啊，今年应该今年会如期的开也会开张的、 嗯、 啊。那么这里边的像吃的像里脊炸糕啊齐家铺的五彩面 嗯， 包括火盆锅豆腐宴在柳沟的豆腐宴、 嗯、 还有旁边的叫这个叫向阳鱼宴、 哦、 啊，都非常棒的。那么就近的比如说我们的左邻右舍还有原乡里三思民宿、 哦、 啊，这些都是当地非常知名的品牌， 嗯 啊，最后一个呢，还是实际上也有一个叫春节过大年活动、 哦、 啊，这个其实各家民宿现在陆陆续续都在发布他们的主题活动了，主题、 嗯、 啊，去年整个延庆的这个春节的民宿也是爆满的啊、 嗯， 大家从年三十开始一直到基本上到十五。基本上是全部都是满房， 就住在这种院落里面比在楼房里面过年更接地气儿的感觉。 对，一个是更接地气，再一个像比如说一家几代人能够相聚了， 是 可能在城市里这种感觉和在完全在乡村这种放松啊，这种包括周边的景色你吃住游、这些都能够解决的情况下，其实人的这种合家欢乐，而且还能够体验当地传统的一个手工制作呀，什么汉船呀、 嗯、 啊等等，这些都能够体验这种春节的这种浓浓的这种传统的味道，我觉得比城市里边还是要， 本来郊区过年的气氛就要比城市里面 还是要更加传统，或者是对更加有感染力一些， 更地道一些， 对对对对、 嗯。你给我们介绍六条线路哈，各有各的特色、 嗯、 咱们上这个是有官方网站可以找到这些具体线路的一些内容的吗？ 哦、 你们现在发布了吗？ 实际在大会上已经，对，大会上已经发布了、 嗯、 这个呢 很快在各大平台上就可以搜到 了，都会有，对，都会有，都会有、 嗯、 对对，没问题。 今天算是一个提前剧透， 对， 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啊，我今天想带这个听友们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比较相对实际一些啊，替消费者、 嗯、没问题。 就咱们的民宿呢现在听起来设施各方面都非常的健全， 嗯， 所以这个价格大家可能在预定的时候也会有说、嗯、哎，原来这个民宿的价格并不比那些所谓的五星级酒店来的便宜哈，所以价格方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现在北京？ 这样哈，高的话可能每间夜哈，我按间夜，其实很多院子它不是按间卖的，但是这个院子、 嗯、 比如说有三间卧房或者是四间卧房，它的我就拿四间卧房为例吧，某个品牌呢它已经售到了6000多， 是的， 也就是说每间夜的大概的均价下来得 1500， 甚至有更高的1700左右的都有， 是 啊。第一点呢当然它也有 但是我讲啊，绝对可能低于500块钱以下的很少，少之又少了。 对， 因为它确实是有品质、区域的位置和它隐含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要素在里边。 是 啊，所以当然您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啊，包括其实建筑风格、装修风格、主人文化、品牌啊，它所蕴含的文化和它能够提供的一些传统的，包括手工制作等等一些体验活动都是不尽相同的。地理位置啊，包括自然资源。都不尽相同，所以您就根据您自己的需求可以去选择。 那在订购方面，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独家什么秘籍告诉我们？可以比如说像早鸟啊，或者说什么这种小优惠啊，有没有一些小的窍门可以提供给我们？ 这样哈，一般来讲，民宿哈，就是几乎所有的民宿，一般在 OTA 上都它都是有销售的。 对， 这个销售呢，当然活动。